爱很简单，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希望。都说陶喆是台湾的 R&B 的教父，其实呢，在他出现之前呢，台湾就已经开始有 R&B 了，像杜德伟、草蜢甚至庾澄庆都曾经做过类似的这种音乐类型。而陶喆自己呢，曾经在给陈淑桦、张信哲、梅艳芳等等一些歌手也制作过 R&B 风格的专辑。但是直到1997年陶喆自己转到目前推出这样同名专辑的时候，这种 R&B 的风格才最大限度的被大家认可了。接下来听到同样是陶喆早期的创作，而且在当中有一些和声的部分，来自张惠妹，嗨嗨嗨。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命中注定好像是很宿命论的感觉，不过想想呢，确实也非常的神奇。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你就碰到了他，做你的好朋友，做你的另外一半？这首歌的 MV 给我印象很深刻，两个男女呢，在一场大雨当中相遇。所以说单身的人呐，每一天呢都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收拾自己，说不定呢属于你的缘分就在哪一天突然就在转角或在你眼前突然出现了。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你看陈绮贞非常轻松的一首小品，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给失眠的笑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下午三点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晚上十点以后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线。

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雨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 这一份爱怎样才能寄托，习惯了这样的寂寞，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我期待一个人能听我诉说，我期待一个人能给我一个承诺，让孤单的心不会再寂寞，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有一个女生在微博上说，做我的男朋友呢必须是要刚烈的，不小气，不做作，甚至呢也不能够和前女友纠缠不清。有时候不一定喜欢你的人很多就叫做魅力，对一个人忠贞不二更加是一种有男子气概的迷人的魅力表现。 我亲爱的博士，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男生嘛总会有小小的特权，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就这次一时忘记，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暂时叫她干妹妹，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错，还要怎样欺骗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 是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男生嘛总会有小小的肚脐。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就这次一时忘记，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暂时叫她干妹妹，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也许很多日但我最爱是你，请不要相信，相信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也许很多余但我最爱是你，请你要相信，错又怎样，随便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心中没有别有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心中没有别心。 自己选的路要坚持，我很相信如果潇潇一直在歌手这个身份上做下去，而不是改行去拍广告去做模特去做主持，我相信他的音乐路线呢一定会越走越好。这首歌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收录在 Beautiful Angel 专辑当中爱要坦荡荡。我是苏宝，来听听看这首歌，我们待会再见。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显得通俗不堪，你不必太紧张，城市会有点难，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或许我不想谈，有缺憾也无妨，我要你的自然，爱要坦荡荡。